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六，农历11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金融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首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冬奥会非注册记者报名今天上午10点启动，2022北京新闻中心明年2月1号开放。 本市两节期间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调整，不搞一刀切，不层层加码，提倡市民群众就地过节。 通州区120连夜转运送装艺考生，闭环管理保障考生顺利复考。 本市新生儿住院医疗费用今天起可以实时结算。 北京世园公园首届冰雪嘉年华活动开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金融工作座谈会昨天召开，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坚持首善标准，把稳增长、调结构、推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更好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首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参加。蔡奇对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在京金融机构给予北京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要着力提升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推动数字货币、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在京落户，加快建设国际保险中心，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资产交易平台建设，提高北京金融法院专业化水平。蔡奇强调，要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让更多市场主体享受金融服务，支持北京证券交易所做大做强，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北交所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等有效衔接，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蔡奇强调，要推动首都金融业提质增效，培育新增长极，深入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积极申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文化创意、知识产权和版权等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养老金融是朝阳产业，要开发更多相关金融产品，加快建设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坚持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扩大金融开放，加强风险研判和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易会满指出，证监会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稳增长、防风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新三板改革，办好北交所，积极助力北京两区建设和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20次调度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筹办、疫情防控、测试赛办赛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会议通报了上次调度会议以来的重点工作和问题，指出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精益求精，全力以赴做好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即将举办的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是冬奥会前最后一场国际测试活动，要精心组织、善始善终，给冬奥测试赛画上圆满句号。会议听取了冬奥城市大脑建设工作进展，研究了城市运行保障全要素应急演练， 冬奥会北京市社会交通需求管理、签约饭店总体运行情况等事项，指出要高效建设和运行冬奥城市大脑，加强各赛区衔接服务，支撑冬奥赛事运行和城市保障，要组织好全要素应急演练，提高赛事城市运行保障能力，保障冬奥交通正常运行。签约饭店是服务保障的重要场所，要严格疫情防控。会议强调，明年1月4号将启动赛前闭环管理，各方都要扎实做好赛前闭环管理各项准备，抓紧完成临时设施建设、场馆形象景观布置和标志安装，严格按照第二版防疫手册实行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加强与国际奥委会等沟通对接，继续做好专项测试，讲好北京冬奥故事，提高群众参与热情，营造浓厚冬奥氛围，增强主办城市影响力。 另据新华社消息，北京市将在明年2月1号到20号期间，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设立2022北京新闻中心。今天上午10点，记者注册报名工作正式启动，截止时间是明年1月10号上午10点，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记者可登录2022北京新闻中心官网，完成相关信息填报申请注册。记者注册时需填报记者身份信息、所属新闻机构证明、全程新冠疫苗接种证明等相关信息。 新闻广播记者金旭报道，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昨天闭幕，表决通过关于北京市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的决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讲话。上午的会议对2020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审查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全程网络直播。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市级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关于北京市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市15届人大五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和列席人员名单，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李伟说，会议表决通过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市级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要抓好贯彻实施，市15届人大五次会议即将召开，要按照市委全会部署的任务要求，认真履职尽责，为大会圆满成功贡献力量。 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对2020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开展了专题询问。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共有11位委员和代表发言进行询问。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回答了询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孙杰委员首先提问，截止到现在，全市还有12项审计查出的问题没有完成整改，市审计局如何督促完成所有的整改任务？市审计局局长马兰霞回复说，目前还没有完成整改的问题主要有3种情况。 第一种是工程项目推进或者是债券资金的使用，按照项目的进度需要一个推进的过程。第二是社保的补缴啊、代缴啊，或者收回违规发放社保待遇，需要一定的时间摸底儿核实。第三种情况类似于空置的公租房的分配，整改还需要履行相关的程序。 从洛洛委员提问，养老照料中心养老驿站关停，政府财政的投入和补贴没有发挥应有的慰老服务作用，政府制定了哪些整改方案？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回答说， 我们全面改为支持的资金后置发放，在服务之后才给予相应的支持。对于停业撤出的驿站已经全面追回了补贴的资金，残值资金呢是零受损。全市已经形成了24万7000人的居家的需要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基本养老对象清单，我们马上要向社会来发布全市这73个应届未建养老照料中心空白点，同时呼吁社会力量全面的继续来参与和建设。 安丽娟代表提问，现在全市有1.5万低保特困人员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原因是低保金每人每月1245元， 而北京市的城乡养老保险是每人每月900元，所以积极性不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马兆军回答说， 下一步呢，我们整改啊养老保险金的标准和低保的标准，政府的两个部门呢在制定的时候要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我们和财政也在积极的沟通，每年的增加幅度也在逐渐提高。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昨天召开第28次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共北京市委12届18次全会精神。魏晓东说，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6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12届18次全会各项部署，更加奋发有为，履职尽责。市政协13届5次会议开幕在即，要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各位市政协常委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团结引领广大委员集中精力开好这次全会。 市政协13届5次会议会前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发布会采取视频形式进行。市政协秘书长、市政协13届5次会议大会秘书处负责人严立强向媒体记者介绍了一年来市政协的履职和大会筹备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今年是大事、要事、喜事多的一年，市政协立足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紧紧围绕事关首都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履职尽责。市政协秘书长、市政协13届5次会议大会秘书处负责人严立强说， 今年以来已经组织了各类履职活动820多次，参与的委员2.7万余人次，有效发挥了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据介绍，一年来市政协工作亮点包括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主题教育，举办庆祝建党百年活动20多项，组织委员积极参与服务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和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服务保障，围绕全力推动两区建设、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10项重点协商议题进行了协商议政等。对于市政协13届5次会议的筹办情况，严立强表示， 市政协13届5次会议将于2022年1月5日上午到9号召开，会期是4天半。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呢，会议期间实行严格的闭环管理。 据了解，这次会议议程有听取并审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表彰2021年年度优秀提案，列席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还有选举事项，本次大会共安排4次全体会、1场界别联组会，聚焦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全球领先创新高地；1场专题座谈会，围绕把握发展大势、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1场记者会，围绕聚焦五子联动建言资政、助推首都高质量发展主题回答媒体关切；还有1场我市委员集体采访等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昨天的市政协常委会上，市政府秘书长戴彬彬通报了市政协13届4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工作情况。市政府系统共办理提案1205件，占全市提案总数的85.2%，所提意见建议吸纳率达87.2%，比去年增长3.6个百分点，承办提案都已经按期办付。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召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第265场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元旦春节期间本市疫情防控措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岁末年初，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进出京将迎来高峰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对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进行了调整， 坚持科学精准，不搞一刀切，不层层加码，提倡市民群众就地过节。如本市出现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区人员非必要不出京，所在街乡镇人员限制出京，对高校学生、务工人员等具有较强出京需求的群体推行有组织购票、点对点运送等方式。 进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 北京健康宝绿码。 14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旅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严格控制在京举办全国性会议、培训等活动，有来京人员参加的人员闭环管理。 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严控庙会、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大型活动。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 暂不恢复进出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按 75% 限流开放公园、景区、图书馆、影剧院、网吧等场所，社区棋牌室继续暂停开放运营，宗教活动场所压减进香祈福等活动，严防人员拥挤。 通州区在宋庄镇华清化市出现一例新冠核酸阳性病例之后，立即实行了管控措施。由于部分艺术生来北京参加艺考，通州区昨夜通过闭环转运的方式接触25名考生，前往封闭考场参加今天的考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记者在晚上10点整来到华清化市管控区西门外，见到该区域都用蓝色围挡进行了隔离，同时有联防治安人员实时巡查。在一墙之隔的华清化市内，通州区120紧急救援中心的救护车已经待命，分批转运需要外出参加考试的学生。救援中心办公室主任高学伟告诉记者， 他是25、26、27、28四天，然后就是分每天有不同的考场、不同的考试。 乘车外出的考生将在特定的隔离点参加考试。高学伟说， 我们现在把这些考生全送到一个指定的隔离点， 然后等他们考完试之后呢， 有的考生还要回到他那个原来的隔离点去继续隔离。 转运过程也严格按照防控规定实施。高学伟说， 根据那个第八版的防控规定，也执行这个转运原则，根据二级防护去转运。我们那是负压车，后边是一个相对封闭负压的环境。 就是咱们转运多少人？ 目前是25个。 25个人。 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在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表示，结束艺考之后，相关考生具体能否离京将以后续通知为准。 下面请听本台短评。疫情防控新举措，既有严更有暖。又到一年两节时，回家成为人们内心逐渐泛起的期盼。与此同时，疫情的反复，冬奥的临近，首都疫情防控更是到了关键节点。如此背景下，疫情防控政策该如何制定呢？北京市新的两节疫情防控举措强调科学精准，不搞一刀切，对学生、对务工人员实行有组织购票、点对点运送，更有服务性，更有针对性，让我们看到了在筑牢两节和冬奥疫情防线的同时，更多的细致、温暖、人性化。既有严又有暖，新政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在疫情防控上的更加成熟，看到了北京在城市治理上理性与人情的兼顾，既重国际又体恤民生。宋庄谋划市出现确诊病例后，北京与内蒙古教育部门密切对接，隔离区28名艺考生得以顺利实现异地美术联考，确保了每一位考生不因疫情被落下。新政的暖不只在于对特定人群内心需求的回应呼应，还在于政策措施不再是简单的硬性要求，更注重政策措施背后细致周到的服务和保障。比如物资供应会更充足，疫苗接种不会断档，还会有丰富的线上文娱节目等等。新政让大家看到的不只是倡导市民就地过节，不只是呼吁尽快完成加强接种，还有一个个落到实处、落到每个市民心里的暖心之举。这种入心入情的暖心之举，也一定会让市民更多的体谅疫情防控的严，也会更踏实的就地过节，更热情的迎新春、看冬奥，一同过一个祥和平安的冬奥中国年。 新闻广播消息，市医保局印发通知，从今天起，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出生后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只需要缴纳自付费用，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从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具体操作是，婴幼儿出生满6个月以内，可以由孩子亲属向住院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实时结算备案，并签订参保承诺书。

村民们有疑问，也可以向现场值守的供暖指挥部人员咨询。 政府有专门扶贫的这些政策，我们集中供暖的现场指挥部专门的一个专班在回复老百姓的这些诉求，包括镇政府和村委会也在做大量的工作，不是说就不管了。 北京市艺术传媒职业学校公寓位于海淀区聂各庄东路十号。近日，租住在这里的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公寓供暖效果一直不好，尤其这两天天气降温，室内温度只有12摄氏度。李先生说：“ 根本睡不着了，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容易被冻醒。我最近买的温度计一测，一看只有12度。” 李先生告诉记者，公寓属于集中供暖，他们一次性给物业缴纳了1800块钱，但温度却一直没达标。 也不知道他们那物业把钱交哪儿去了，交了多少才搞的这个温度？人家不说都是18度还是16度来着？昨天回去我看只有12度。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联系了李先生所住公寓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操场里面那个管道漏水，他要再修管道，所以这供暖这几天可能应该都会冷一点。 随后，记者联系了北京热力集团供暖服务热线96069，客服人员表示， 人家不属于热力集团管，学校负责的。 随后，记者拨打了北京市艺术传媒职业学校的电话，对方表示， 这两天我们都在找他们，包括在现场找那个漏点，因为这水在漏，那边再加凉水，它温度肯定是达不到那么高。 同时，校方提供了负责供暖的天虹公司的联系方式，公司维修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是个体的，不是市政供暖的， 市政的不是18度以上吗？咱们这属于自供暖，因为我们都是按合同来的，我们当时签的合同就是白天13度，然后晚上16、17度。 维修人员表示，目前漏水位置已经确定，但是由于这两天突然降温，维修有难度。 如果不能正常供暖的话，只有今年就这么将就着，我们耗点气，然后把温度提升点。 根据第三方公司的说法，供暖温度白天只保障到13摄氏度，那么这样的供暖温度是否合理呢？记者就此咨询了物业领域律师包华，他认为 这个标准应该是在18度正负二，而且供暖本身属于国家定价，不属于国家指导价，所以供暖服务标准也是国家定的标准啊，不是我怎么约的都行的。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运清，主持人江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福气满满，好运连连，仅需298盲盒带回家。农业银行推出福气东来盲盒套装，产品包含足银小猛虎手串、四旧不老虎、招牌手机贴和国潮立式风，造型憨态可掬。详询北京农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